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流入眼，我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车先飘。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雨滚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郑贵妃打定主意要让自己的儿子坐上太子位，她虽然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把自己的儿子留在身边，可架不住朝中大臣再三上奏，最后神宗还是把朱长洵给调到了洛阳。您别看这福王身在外地，神宗因为想念他，曾经四次把他召回京城，还赏赐了很多东西，把卖盐卖茶这种最赚钱的生意都分给他干。就这样，神宗还觉得疼得不够。相比之下，朱常洛就可怜了，他这个太子当的是有名无实啊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神宗，就像被打入冷宫的妃子一样。不过他不知道还有更倒霉的事儿在等着他呢。无情最是帝王家，皇位之争是亲生父子形同陌路，最毒不过妇人心，为争夺权位让后宫女人不择手段。只可惜因果早已天注定，任你机关算尽，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场争夺太子位的闹剧下集。万历43年5月的一天，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里忽然闯进一个人，这个人穿着一身短衣短裤，手里拿着一根枣木棍子，凶神恶煞一般就闯了进来。慈庆宫因为缺乏守卫，没有重兵把守，只有几个太监宫女儿跟那儿抵抗。您想想，这是刺客，这边是太监，根本不是个儿，所以刺客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冲到大殿之内，眼看着就要进了太子的寝宫。多亏了太子的内侍赶到，把刺客当场捉住。内侍抓住刺客之后，五花大绑送到了东华门看押起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太子朱常洛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巡城御史，叫他严加查办。御史接到太子的命令，不敢怠慢呐，马上提审这个刺客。这御史啊，审了半天，才弄明白了这刺客的身份。刺客说自己叫张差，是冀州人。除了这两句话，任凭你御史怎么审问，这张差呀，嘴里就没句实话了。张差一直疯疯癫癫，说话颠三倒四的，一会儿念的什么吃斋呀，一会儿又讨什么封赏啊， 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御史跟张差干耗了几个时辰，除了姓名籍贯什么也问不出来了，只好摇了摇脑袋奏报太子，让他另请高明。这张差难道说真是个疯子吗？御史审不出眉目来，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刑部，让刑部郎中复审。刑部郎中板着脸看着张差，张差，你不要在这儿装疯卖傻的，赶紧把事情从实招来。本官可没有耐心跟你耗下去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可大刑伺候了。张差一听大刑伺候，心里头也发怵啊，这脑子好像清醒一点了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，我是来申冤的。刑部侍郎一听啊，申冤的，好，就怕你不说话，你说话就好，有何冤情从实招来。这张差气哼哼地说道，大人呐，小人就是一个樵夫，我是靠砍柴卖柴为生的，这日子虽然过得苦，还算过得去啊，可没想到有这么一天，一个人呐就带着一帮壮汉就放火烧了我的柴火，我气不过呀，就到官府去告状去了，可是官府黑呀，拿了我的钱就不听我申冤了。我虽然是个平头老百姓，但是也不能受这种窝囊气呀，就来到京城了，想着总有地方说理去，可我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谁也不认识，找了半天也没摸着衙门门在哪儿啊。我这正发愁呢，忽然这路上啊就遇到了两个男人，他们说可以把我带进宫去找人给我申冤。谁知道我刚一进宫，这俩人啊就递给了我一根枣木棍子，给我指了一方向，让我啊径直走过去上里边找人去，然后把我搁这儿，他们俩跑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呢，就提了这棍子往里走，谁知道出了一帮太监拦着我，也是我这性子比较急，就把这帮太监啊给打伤了，我就闯进去了。可是还没走到最里边呢，就被人给摁住了。大人呐，我也不知道那是太子住的地方啊，更没有理由行刺太子的，大人您明察呀。刑部侍郎听完这番陈词，觉得乍一听有几分道理，但是啊，稍一分析就漏洞百出了，经不起推敲。可是看着张差迷迷糊糊的样子，也觉得要想再问出其他东西来也不太可能了，只好稀里糊涂的写了一个判词，就把案子草草了结了，给张差判了一个刑字未遂，找个日子砍头了事。可谁知道奏折还没递上去呢，刑部提劳的主事王之蔡就找到了新的线索。原来王之蔡在去给犯人送饭的时候看见了张差，觉得他左看右看的不像是个疯子，猜测他是因为不想说出幕后指使者，所以在公堂之上装疯卖傻。王之蔡觉得张差老实巴交的，不像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于是啊，就想哄骗哄骗他，看看能不能啊给炸出点什么东西。这张差自从被抓进来之后，就一直被人捆着审来审去，一口东西都没吃呢，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。这王之蔡看出来他饿了，就拿来饭菜诱惑他，张差呀，如果你从实招来，那这些饭菜都是你的，不然的话你就等着饿死吧。张差看着眼前的饭菜呀，有点招架不住了，一顿饭难倒英雄汉，面对这一桌子诱惑，张差会说实话？ 张差一看见饭菜，肚子就不争气的咕咕叫起来了。可是他还是有所顾虑，不知道该不该开口，只是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气。哎，大人呐，我不是不想说，我是不敢说。王志才一听，哎，有门，一抬手让旁边的人先退下，准备单独审问张差。张差一看这帮人都退下去了，一下子扑到饭桌上，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了。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吃饱之后，这张差说出了另一番话。原来这个张差确实是一个砍柴的樵夫，平日里呢就是砍柴打猎为生。一个月前的一天，张差在集市上卖完了柴火，赚了点钱，就跑到赌场里想赢一笔，没想到手气太臭了，不但没赢钱，今天挣的钱全给输光了。正在张差垂头丧气的时候，这路上遇到了两个人。这俩人看张差愁眉苦脸的，就过去问他，你是不是缺钱花了？张差点点头，没想到这俩人又说了，我们哥俩帮你呀，哎，我们呀在宫里给你谋一赚钱的差事怎么样？张差一听，能进宫办差还能赚钱，行，二话没说跟这哥俩就走了。这俩人并没有马上领着张差进宫，而是把他带到了一个年老的太监家里，让他暂且住下。老太监每天好酒好菜好招待呀，一连过了好几天，张差虽然是不明所以，但是看老太监也没难为他，就稀里糊涂的住下来了。这一天又是一顿好酒好菜，招待完之后，老太监对张差说，今儿个呀，我就带你进宫，有件事儿想让你帮我干了。张差心想，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呢，既然人家给我好处了，自然要替别人办事儿。而且他也觉得，你一个老太监能让我帮你干什么呀，顶多是出点力气干干活。可是没想到老太监把张差带到慈庆宫，把一根枣木棒子就塞他手里了，今天让你来是要做一件大事儿。现在国家呀有一个大奸人，就是他让老百姓多交赋税，闹得民不聊生。你看见没有，这前边就是他住的地方，你只要拿着这根棍子闯进宫里去，见着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呢，你就抡起棍子把他打死，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后半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如果呀你要被别人逮着了，你也别怕，我肯定会派人把你救出来，但你千万记住，实情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招出来。王之蔡一听觉得这事儿有点眉目了，赶紧接着追问，那两个领你到老太监家里的人你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？张差一听王之蔡问起姓名来了，又开始支支吾吾，这小人记不太清楚了，只听见别人叫他们俩，一个叫马三舅，另一个叫李外父。王之蔡接着问，那个老太监住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？张差听到这儿把头一低，又开始答非所问，装疯卖傻了。王之蔡觉得单靠自己的力量估计审不出什么了，就把张差的供词刷刷点点写在纸上，交给了刑部侍郎。刑部侍郎看完供词之后心里明白了，张差既不疯也不傻，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，他只是担心受刑又不敢招供，只好这样半真半假掺和着说，看来要想知道真相必须要皇上亲自审理了。刑部侍郎想到这儿，马上写了一个奏折，请求神宗皇帝亲自审理这件案子。 可谁知道奏折递上去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般没回音了。神宗根本就没把他当成一回事儿。您听听，有人要杀你儿子了，你当爹的不管不问，真是世间少有啊。这刑部侍郎一看呢，有人要刺杀太子，连他亲爹皇二老子都不管，咱瞎操什么心呢？干脆还是维持原判，说张差呀疯癫入宫行刺太子，把他给杀了就完了。满朝文武也觉得这样处理啊就得了，只有一个叫陆梦龙的员外郎坚持认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不能稀里糊涂的结案，必须要查出真相才行。陆梦龙向皇上上奏要求会审，神宗皇上无可奈何，只好准奏了。谁知道会审的结果还是如此，可是陆梦龙他不服气呀，决定亲自前去劝诱张差。陆梦龙一见到张差就厉声喝道，好你个张差呀，你知道进宫行刺太子是什么罪名吗？张差抬起头来，大人，小人已经招供了，是我误打误撞的进了太子府，并没有行刺太子的预谋啊。您要是不相信，非说我要行刺太子，那小人也没办法，大不了要命一条要头一颗。陆梦龙一看，行啊，小子不怕死啊，微微一笑，哼，张差，你别以为你担了罪名一个人死就了事儿了，行刺太子多的罪过你知道吗？那是要诛灭九族的，你全家老老小小上上下下包括亲朋好友一个不留，都得跟你一块遭殃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如实交代，帮我们查出幕后真凶，我就向皇上奏报，让他对你从轻处置，不然的话等着灭门吧。陆梦龙一席话真是说到张差心眼里去了，灭门九族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。张差自己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了，可是让家人朋友一块跟着吃挂了，说什么他也不答应啊。张差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道，好，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只求大人放我一家老小一条生路。陆梦龙一听心花怒放，好，本官一定帮你，我这儿有纸跟笔，你把当时入宫走的路线遇到什么人了都给我写在纸上，我会追查清楚的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张差不信也不行了，只好拿起笔来老老实实地写出了真相。张差一招供不要紧呐，案子马上有了重大进展。陆梦龙顺藤摸瓜查出了幕后指使的同时，不禁大惊失色，这件事情竟然跟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有关系。原来张差所说的老太监就是郑贵妃的内侍庞宝。庞宝奉郑贵妃的命令在宫外修建了宅子，而马三舅和李外父则经常给这庞宝供应材料。一天，马三舅和李外父找到张差，迫使他进宫去行刺太子，并且跟他承诺事成之后让他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这张差一时鬼迷心窍就答应下来了，跟着庞宝就来到了宫里，做出了行刺太子的事儿。陆梦龙看完供词心里头又惊又喜，喜的是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，惊的是他没想到这件事竟然牵出了郑贵妃。不过陆梦龙倒不是一个畏惧权贵的人，他坚持要将真相公布于众。就这样，陆梦龙逮捕了马三舅和李外父，捉拿了庞宝，让他们仨当堂对质。 这案件终于真相大白。神宗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心里头啊，对郑贵妃也生气，心想：郑贵妃呀，郑贵妃呀，我一直这么宠信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干出这等事情，真是不给我长脸呐。但是神宗呢，还是想帮着郑贵妃把这事儿给平下去。神宗来到郑贵妃的宫里，把奏折往她身上一扔：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人家都告到我这儿来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郑贵妃一看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当时也吓得面无血色，赶紧跪倒在地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哭诉上了：皇上啊，臣妾只是爱子心切，太想让儿子当上太子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等事情。皇上，恳请您念在我服侍您多年的份上，您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其实神宗心里头也一直护着郑贵妃，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：哎，真是拿你没办法呀，都是朕把你宠坏了，你犯下这样的罪行，朕也不好替你说话了，你自己去求求太子，看看他能不能饶恕你吧。说完一甩袖子走人了。郑贵妃多聪明的一个人呐，她一听神宗这么说，就知道自己有救了，马上跑到慈庆宫，就跪倒在太子朱常洛的脚下，装模作样的承认了一通错误，恳求太子原谅自己的过失。太子一看郑贵妃这样，也料到了是神宗故意安排的，赶紧起身扶起郑贵妃，答应为他辩解。太子找到神宗，请求神宗皇帝饶恕了郑贵妃，只追究其他人就行了。神宗早就料到太子会就范，赶紧来了一个顺坡下驴，把这件事儿给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就这样，神宗下令处死张差，流放了马三舅和李外父，又将庞宝等人打死在了后宫。而对于郑贵妃的事儿，只字不提了。事情完结之后，神宗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，对文武百官说：太子一直是忠孝仁厚，深得朕的喜爱，我们二人父慈子孝，感情好的没话说。哎，这句话是真的，确实是没话说。这些人想假借行刺之事挑拨我们父子的关系，那是断断不能的，希望你们以后能好好的辅佐太子，让他成为一代明君。朝臣也明白神宗啊是想息事宁人，都不再多言了。不过郑贵妃因为这件事在朝中失去了威信，再也不敢妄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了。就这样，太子朱常洛最终登上了皇帝位，成为了明光宗。只可惜他刚刚登基一个月，就被人用药丸给弄死了。有人怀疑这件事儿还是和郑贵妃有关。历史上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但是通过朱常洛悲惨的一生，我们也可以猜出个大概齐。作为一个陷入宫廷斗争的人，朱常洛最终成了牺牲品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